恭读路加福音第十一章。有一次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，停止以后，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：主，请教给我们祈祷，如同若翰教给了他的门徒一样。耶稣给他们说：你们祈祷时要说：父啊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我们的日用粮求你天天赐给我们，宽免我们的罪过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宽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，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半夜去他那里，给他说：朋友，借给我三个饼吧，因为我的朋友行路到了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可以款待他。那人从里面回答说：不要烦扰我了，门已经关上，我的孩子们同我一起在床上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他纵然不为了他是朋友的缘故而起来给他，也要因他恬不知耻的窃求而起来，给他所需要的一切。所以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求必要给你们，你们找必要找着，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。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，找的就必找到，敲的就必给他开。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，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？或是求鱼反将蛇当鱼给他呢？或者求鸡蛋反将蝎子给他呢？你们纵然不善，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，何况在天之父，又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？法利赛人的恶意。耶稣驱逐一个魔鬼，他是使人阴哑的魔鬼。他出去以后，哑巴便说出话来，群众都惊讶不止。但是其中有人说，他是仗赖魔王贝尔泽布驱魔。另一些人试探耶稣，向他要求一个自天而来的征兆。耶稣知道了他们的心意，便给他们说：凡是一国自相纷争，必成废墟，一家一家的败落。如果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如何能存立呢？因为你们说我仗赖贝尔泽布驱魔。如果我仗赖贝尔泽布驱魔，你们的子弟们是仗赖谁驱魔呢？为此，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。如果我是仗赖天主的手指驱魔，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。即使壮士佩戴武器看守自己的宅舍，他的财产必能安全。但是如果有个比他强壮的来战胜他，必会把他所依仗的一切器械都夺去，而瓜分他的赃物。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，不同我收集的就是分散。邪魔从人身上出去后，走遍干旱之地，寻找一个安息之所，却没有找着。他于是说：我要回到我出来的那屋里去。他来到后，见里面已打扫清洁，装饰整齐，就去，另外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魔鬼来，进去住在那里。 那人末后的处境比先前就更坏了。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人群中有一个妇人高声向他说，怀过你的胎及你所吮吸过的乳房是有福的。耶稣却说，可是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。群众集合拢来的时候，耶稣开始说，这一世代是一邪恶的世代，他要求征兆，除了约纳的征兆外，必不给他任何其他征兆。因为犹如约纳被尼尼微人是个征兆，将来人子被这一世代也是这样。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，将从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从地极来听撒罗满的智慧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。尼尼微人在审判时，将从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因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。没有人点灯放在窑中或置于斗下的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让进来的人看见光明。你的眼睛就是身体的灯，即使你的眼睛纯洁，你全身就光明，但如果邪恶，你全身就黑暗。为此你要小心，不要照你内里的光成了黑暗。所以如果你全身光明，丝毫没有黑暗之处，一切必要光明，犹如灯光照耀你一样。耶稣正说话的时候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到自己家中用饭，耶稣进去便入了席。那个法利赛人一看见，就怪异耶稣饭前不先洗手，但主对他说，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，你们心中却满是劫夺与邪恶。糊涂人哪，那造外面的不是也造了里面吗？只要把你们杯盘里面的施舍了，那么一切对你们便都洁净了。但是祸在你们法利赛人，因为你们把薄荷、茴香以及各种蔬菜捐献十分之一，反而将公义及爱天主的义务忽略过去。这些固然该做，那些也不可忽略。祸在你们法利赛人，因为你们在会堂里爱坐上座，在街市上爱受人致敬。祸在你们，因为你们就如同不显露的坟墓，人在上面行走也不知道。有一个法学士回答耶稣说，师父，你说这些话连我们也侮辱了。耶稣说，祸在你们这些法学士，因为你们加给人不堪负荷的重担，而你们自己对重担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一下。祸在你们，你们修建先知的坟墓，而你们的祖先却杀害了他们。可见你们证明并且赞成你们祖先所行的事，因为他们杀害了先知，而你们却修建先知的坟墓。为此天主的智慧曾说过，我将要派遣先知及使者到他们那里，其中有的他们要杀死，有的他们要迫害，为使从创造世界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 都要向这一带追逃。从亚伯尔的血到丧亡在祭坛与圣所之间的泽加里亚的血，的确，我告诉你们，都要向这一带追逃。祸在你们法学士，因为你们拿走了智慧的钥匙，自己不进去，那愿意进去的，你们也加以阻止。耶稣从那里出来以后，经师们及法利赛人开始严厉追逼他，盘问他许多的事，窥伺他，要从他口中抓到语病。